北京。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中到重度霾转雾，后半夜大部地区有小雨，山区有雨夹雪或雪，南风1-2级转北风3-4级，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阴有零星小雨，山区雨夹雪或雪转多云，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8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晚上8点02分，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两市冲高回落，沪指下跌0.8%。十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环比回落0.6%。美国原油价格暴跌8%。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离婚诉讼中财产如何分割。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今天早盘三大股指低开，受外盘影响，石油化工板块大幅低开，同时航空股集体大涨，受此影响指数震荡下行，市场今天分化严重，个股跌多涨少。随后 ST 板块跳水，券商、保险、白酒板块大幅走弱，拖累了市场人气。股指在午后呢进一步下跌，上证50下跌 1.4%， 沪指和深圳成指的跌幅进一步扩大。在尾盘，三大指数弱势震荡，以白酒、石油化工为首的权重板块开始持续走弱，创投、民航依旧涨幅居前，但是板块内部分化严重，个股总体还是跌多涨少。截止收盘，沪指收于2632.24点，下跌0.85%，深圳成指收于7908.55点，下跌0.69%，创业板指数收于1385.73点，下跌0.45%。从盘面上来看，创投、自贸港、芯片等板块涨幅居前，油气、银行、券商等板块跌幅居前。昨天晚间，深交所新闻发言人就近期市场关心的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发言人指出，近期恒力实业、ST 长生等股票交易异常，累计涨幅较大，股价已经严重背离公司基本面。深交所对此密切关注，重点监控，逐日核查，并发出关注函件，督促相关公司强化风险揭示。根据透露，从交易情况来看， 恒力实业、ST 长生近期连续上涨期间的交易以个人投资者为主，投机炒作特征明显。个人投资者买入占比均超过70%，均超过97%，卖出占比也在90%以上。游资大户群体性炒作，中小散户跟风，交易居前的账户持股时间短，平均是1到2天，短线交易特征明显。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资深交易人张小青，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张先生您好。 你好，三哥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您怎么来看今天的回落的行情？ 今天市场出现了一定的幅度的回落，虽然指数方面跌幅就在1%上下，但对整个市场的情绪啊略有些影响。除了由于近期连续上涨的整个季度面超短指标啊有所超卖之外，应该受到三方面的消息面的影响。一方面呢，就是国际油价，刚才你也谈到了，从近期从77美元附近跌到最近的55美元附近啊，连续12天阴线，尤其是昨晚跌幅也非常大的惊人，所以对今天的以石油石化板块的权重股啊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压力，所以对指数有些影响是比较明显。其次，今早呢，我们看到央行公布了一系列10月份的金融数据，那么这些金融数据呢，大部分啊除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方面，还能够超预期良好之外呢，其他一些指标呢都比较大幅的低于预期。虽然这里面是由于十月份有长假，包括接近年底啊投融资的规模有所降低的因素之外，整体来说数据还是有比较大的回落。第三个方面就是也刚才你也谈到了，就是交易所对近期热炒的一些低差股、低价股给出了一些比较关注的意见。那么这些意见对低差股的炒作呢，作为本周或者说上周的主要炒作品种呢，也给了一定的降温。那么上述三个里里外外的原因结合在一起啊，今天市场，但是跌幅也不是很大啊，主要还是在一些权重股跌幅上，所以整个市场相对还是稳定的。上反弹的趋势应该尚未结束。 您认为反弹的趋势还没有结束？ 嗯。 好，我们今天看到呢，就在交易所的表态之下啊，一些游资炒作的个股稍有分化，但是还是有一些呢又涨停了哈。那您认为后市会怎么走？ 应该说这些个股走势呢，应该是比较怎么说诡异吧？连续的持续大涨之后，这些个股的风险呢也有一定的积累。交易所表态呢，也是帮助整个市场呢冷静看待这个市场。那么作为我们普通投资人，应该也是啊，吸取一些交易所的忠告，在一些低差股的炒作上呢，不要太过于盲目的追涨，还是要保持一份理性。 好，刚才你也谈到了这个金融数据哈，那么您认为这些哈，不管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呀，还是这个社会融资哈，还是说这个贷款啊等等这些数据，会对后市的这个走势产生哪些影响呢？ 今早公布数据出来之后，我们看到类似的像银行啊这些金融相关的个股的股市呢也比较疲软啊。截止到今天收盘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些板块呢也都是在跌幅靠前的板块上。这些金融数据只能说是我们相近期看到一系列的扶持的政策陆续推出过程中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成果，并不能代表说我们近期推出的这么多利好的政策没有效果，还是要给他们一定的时间因为这些政策我们看到，无论是我们李总理讲到的降税节流然后呢给民营企业的一些扶持，都会陆陆续续在经济上出现一定的逐渐的体现出效应来，还是对后市保持一定的乐观。 好，长期乐观，短线上证50是不是还会维持震荡格局呢？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各个指数里面呢，上证50指数应该是最弱的。像今天跌幅的话，全市场平均股价跌幅只有0.08%就是非常小，几乎打平。但是上证50指数呢，今天跌幅在1%之上， 1.4%。 那么上证50指数是跌幅在今天的各大指数里跌幅最大的。短期看，上证50指数正面临一个最近两个月横盘的一个箱体的相对低位，这个位置上我个人感觉是不能够轻易破下去的，因为在此呢，上证50指数作为2449点2446点触底反弹的一个领先的指标，那么它是领先于其他指数直接反弹的，那么它作为一个全市场的中坚力量， 短期之内呢向下攻坚，我个人感觉是不会太大，因为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扶持措施对五零的成分股给予一定的支持。我们相信无论是管理层还是各方面的纾困基金，对于权重品种这些业绩比较好的品种还是会给予一定的支持。 嗯，我们送他两个字啊，稳住。 对，顶住。 好，谢谢您，谢谢张雪琴先生的分析。 好，再见。 好，再见。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十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8.6%， 增速环比回落 0.6 个百分点，预期 9.2%， 前值是 9.2%。 一至十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9.2%， 预期是 9.3%， 前值也是 9.3%。 十月份受中秋假日错月以及双十一电商节前部分商品延迟消费等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5534亿元，同比增长 8.6%。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到十月份的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数据，达到99325亿元，同比增长 9.7%， 增速比一到九月份回落 0.2 个百分点。一到十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达到133117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2.2%， 增速也比一到九月份回落 0.7 个百分点。美国东部时间周二，美国原油期货盘中下跌超过 8%， 创三年最大的单日跌幅，最低点跌到了每桶 54.75 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也是下跌了 7.7%， 达到每桶 64.61 美元。进入十月，美国原油从最高的 76.9 美元一路跌到了 54.75 美元，跌幅是将近 30%。当天公布的欧佩克月报显示，由于全球经济放缓抑制需求，竞争对手的原油供应激增，明年市场供需失衡的情况将进一步恶化。这已经是欧佩克连续第四个月下调全球原油需求增速。最近一段时间，关于沪伦通的消息越来越多，中英双方也频频就这一问题表态。11月12号，英国伦敦市的副市长阿古尔表示，上海和伦敦之间的沪伦通很可能会在今年的12月份真正的落地。那么在前些天，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兴海在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表示，沪伦通各项业务规则准备就绪，有望在年内推出，境内上市公司将可以到伦敦市场发行融资。11月14号，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公司2018年3季度的经营数据。根据统计，131家证券公司当期实现营业收入1893.31亿元，没有盈利的家数有26家，比上半年再增加1家。相比2017年全年，没有盈利的面积有所扩大，当时呢只有11家。最近钢铁价格环比跌幅比较大。以钢坯价格为例，十月底河北唐山地区每吨的价格是4000块钱，到11月12号已经跌到了3000多元的水平。从过去两年的情况来看，进入冬天之后，钢铁价格仍然是淡季不淡。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今年入冬以后这轮钢铁价格的下跌走势呢？分析人士认为，目前钢铁价格下调存在多重因素，最主要的还是需求在降低。同时，今年冬季钢铁的环保没有一刀切，这有利于钢铁生产。供求关系发生改变，使得接下来钢铁价格下跌压力还是比较大。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昨天发布通报，北京地区拒收现金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的成效。截至目前，人行银管部处理了30起不同类型的拒绝接收现金的行为，约谈了2家企业。下一步，针对拒不整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行为，将依法实施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处罚信息将被记入被处罚人的信用不良记录。人行银管部发现，停车场、餐厅、公共服务类单位等场景的多起拒收现金行为。值得一提的是，有商户对第四套人民币停止流通政策有误解，误以为一角、五角纸币已经停止流通而不收取，那实际上呢，银行仍在正常的收付，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今年双十一，在大多数消费者购买日常消费品的同时啊，还有一部分网友动辄几百万在网上拍房。在阿里拍卖和京东拍卖上，很多司法拍卖的房源低于市场价起拍。京东拍卖上有一处四合院，虽然以低于市场价近1000万的价格起拍，但高达3800万的价格，最终还是让这处四合院流拍。根据了解，这是一座正座四合院，房屋坐北朝南，总建筑面积达到253.1平方米。根据评估，这座房屋的评估价是4750.69万元，3800万的起拍价已经低于市价1000万元，但最终无人报名。不过呢，有18270人围观了这次拍卖。有专业人士表示，该流拍房产或将于后期再次打折出售，一般第二次拍卖价格为首次拍卖价格的8到9折。司法拍卖的房产起拍价格大都低于评估价不少，比如还有一套位于朝阳区的住宅，面积是336.17平方米，评估价3115万，最终起拍和成交价为2118万，低于市价1000万。一套位于朝阳区望京新城南湖西园的住宅，面积是79.64平方米，评估价501.59万，最终成交价401.27万，低于评估价100万元。另外，消费者还可以在司法变卖系统上捡漏，进入变卖系统的价格更低。比如说，朝阳区十里铺的一处房产，评估价301.78万，变卖价241.43万，相当于打了8折。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不仅关注大家的财富如何保值增值，也关注大家的财富如何分配，分配的更加合理，分配的更加的公平。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婚姻关系当中的财产如何分配。在一起呢，我们是夫妻；不在一起呢，也希望能够哈、笑着说再见。所以呢，在离婚诉讼当中，一般的财产是如何分割的？特别是对于很多企业家群体来说啊，他们呢拥有公司，也拥有一些现金和房产。那么在和配偶离异的时候呢，又该如何来处置更加的合理呢？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北京京行律师事务所的辛凌岩律师，辛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通过案例啊来说一说这块处置的一些原则啊。如果说啊，企业家呢他在婚后啊，他和这个爱人一起打拼啊奋斗，最后呢拥有了不少的现金，也买了一两处房产，同时呢可能还有一些他控股的公司啊等等，但现在要闹分手啊，要分配这些财务的话呢，应该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 在说到这个分配的问题之前，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我们国家的这个夫妻财产制度。中国的这个夫妻财产制度主要是法定的财产制和约定的财产制。 这怎么理解呢？ 其实这个还是比较好理解的。法定这个就是按照法律的规定，约定就是说法律是允许夫妻双方用协议的方式对于这个婚前或者是婚内取得的财产，说比如说这个是归男方还是归女方，进行一个这样的约定 啊。 如果有约定的话，就按照约定来处理 啊。有约定按约定，没约定按法定。 对对 啊，但是呢也有约定之后呢法定说无效。 对，这种情况也会有。 是吧，比如说胁迫他啊弄一个约定啊，这个可能也不行。 首先这个约定就是必须是双方的真实意思。 嗯，好，那么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如何分配的话，那就可以分开来看了。那如果要约定的话，那怎么约定是吧？如果没有约定的话又怎么分配？ 约定首先就是必须采用书面的形式，如果说是口头的约定，这个法律上是不认可的。当然最好如果说就是条件允许的话，最好去做一个公证，就是对于这个约定的这个协议做一个公证。 这个咱们是不是可以间接的理解跟那个遗嘱啊类似？ 对，类似，就是通过公证的话相对来说它的效力可能会更高一些。 好，那么这个约定的内容其实也是大家很关心的哈。刚才我特别设了一个前提，就是说这个企业家呢或者男方也好女方也好，他们基本上呢是在结婚之后靠着自己的双手勤奋和机遇创造了这些财富。那么在此应该怎么来约定？ 就是这个约定的内容是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双方的意思。有的人可能就会约定，比如说男方所挣得的这个财产完全的就归男方所有，或者说女方的收入就完全归女方所有。就是对于这个约定没有固定的形式，完全看当事人自己的意思。只要是说这种约定不违反法律，法律都是认可的。 可以这么理解吗？比如说把他们的这种现金也好房产也好都折算成一个价格的话，不一定都要对半分。 对，不一定， 甚至是19分、28分、37开都可以。 对对，是这样的。但是就是必须要保障一方的这个基本的生活。不能说所有的都归他，然后他连基本的生活费都没有了。 好，那么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要闹到诉讼的话，那肯定是大家就此又会有一些其他的意见曾经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说过约定之后反悔的，说我们当时是假离婚但是最后法院并没有支持所以就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约定并不一定要对半分。 对 这是一个前提，当然就是你最后不管是哪一方拿到的钱要保证他基本的生活。 对，是这样的。就是对于这个协议，如果说当时确实是双方的意思，如果一旦在离婚的时候通常都是按照这个协议来处理，就是完全按照这个约定来处理。 好，其实你要说这个现金也好房产也好它还能够折价还比较好说，但是这个股权这个事儿是不是就麻烦一点了？ 股权它这个在约定的时候也可以约定，比如说某某公司的股权以及这个相关的收益完全的归他所有，这个也是可以约定的。但是如果说没有约定，按照这个法律的规定，就是因为法律规定它是共同的，没有约定就是对半分，这种情况下可能在离婚的时候分割起来就会比较复杂。 比如说有一位男士他注册了一个公司是吧，注册一个公司，如果这公司全是他自己的还好，独资的还行是吧，那么他们俩这一约定就是一人一半是不是？ 对。 但如果他还有其他的股东呢，还有张三李四跟他们家就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也是股东。 对，如果说就是涉及到有其他的股东的话，所以这个在离婚的时候就是因为婚姻案件如果涉及到第三人就会比较麻烦。实践当中有的时候因为这个如果涉及到这个企业比较大的话，处理起来周期很长，而且又涉及到其他的股东可能没有办法参加到这个诉讼当中来，有的时候为了尽快的解决这个人生关系，就是解除这个婚姻包括孩子的抚养问题，先把这些问题先解决，有的时候可能就会完全的把这个股权的分割放到另外一个案件当中来处理，就不在这个离婚案件里边处理。当然如果处理的话他也可以有一些简化的方式，比如说这个股权在男方的名下，男方以后也还是想继续在这个公司经营，那这个股权可以归他所有，然后对女方进行折价，这个也是一个方式。 刚才您谈到就是其实在这个诉讼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可以分两块来诉讼是吧？ 对。 我们也看到某位明星他这个离婚的这个案例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先把孩子这个事儿解决了。至于你们俩两口子钱的事儿呢，我们以后再说是吧？ 对，立案解决。 不要让孩子受牵连受苦那刚才您谈的就是如果这个企业家他还拥有一些公司的股权的话呢，这个流程应该是怎么来解决？就是他还有其他的股东是吧？ 对。 那些股东也要参与表态吗？ 通常是要表态的。 嗯， 如果说就是这个股权还是归男方所有的话，当然这个就不会涉及到要其他的人来参与到这个离婚诉讼当中来。嗯，这个时候可能就是直接这个股权就归男方，然后直接给他折价。如果说男方想退出，或者是说让他的配偶成为股东， 股东 或者说对拥有一部分的股权，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涉及到要其他的公司股东要表态，而且必须经过他们过半数的同意。 比如说这个公司有三个股东哈，甲乙丙，现在甲呢正闹离婚呢，是吧？ 嗯， 他拥有60%的股份啊。 嗯， 那么他的老婆呢说我要那30%的股份，或者是说我要那30%股份的现金啊，你给我啊，这两种方式都需要另外两个股东乙和丙签字同意才行，是吗？ 这个如果只是要现金的话，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实际上就是用股权折价，这个是不需要其他的股东同意的。 嗯嗯， 但是如果说这个配偶要成为这个公司的股东，是必须征得其他股东的同意，因为其他的股东他有一个优先的购买权。 嗯，这是公司法里所规定的。 对对，公司法里规定的，他必须要放弃这个优先购买权，他才能够就是进入到这个公司当中来。嗯， 那我想除非这个公司已经特别大了啊，一般这个另一半不愿意受这气，是吧？本来就不想跟你再有交集了，好，还在一起开董事会， 嗯， 这个就有点别扭了哈。 对， 啊，所以呢，那这个时候男方就要准备那么多的现金去给到女方啊，或者说，同样啊，女方也要给那么多现金给男方啊。我们只举个例子啊，没有 这 个男女 是这样的 男女不平等的这个概念在里面啊。 嗯， 那其实那在现实生活当中会不会出现就是？这个男方啊，刚才说的甲啊，没有那么多的现金给到女方呢。 嗯，这种有的时候也会出现，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就要分期付。当然，这个分期付要取决于一方是不是同意。 嗯， 如果说分期付不了，比如说法院判决了， 嗯， 他确实还是支付不了的话， 嗯， 那可能就会涉及到后期的这个执行法院判决的问题。 嗯， 这个可能就是其他的问题了。 好， 嗯， 其实我们刚才谈到，就是这些分割如果有约定还好，如果没有约定的话呢，其实这个在判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争议啊。 对， 啊，是那。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比如说要约定的话，大家呢都倾向于怎么个约定法，因为毕竟感情还挺好的，是吧？就来谈未来的分配。此外呢，如果企业家在婚前就拥有很多的财富了，那么他首先要面临的结婚的时候这个财富怎么处置的问题啊。还有呢，就是如果当时没有弄好的话啊，离婚的时候呢又怎么来分配，这都是我们在下半段呢要大家来聊的。此外在国外啊，对于一些这种企业家主或者高净值人群经常所用到的这种叫做啊信托基金，在国内会不会同样适用呢？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财富大搜索，稍后见。 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中到重度霾转雾，后半夜大部地区有小雨，山区有雨夹雪或雪，南风一二级转北风三四级，最低气温五度。明天白天阴有零星小雨，山区雨夹雪或雪转多云，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转二级，最高气温八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六十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向路。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京行律师事务所的辛凌严律师。辛律师您好。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如果在婚后他们共同奋斗的财产又没有相关的约定啊，该怎么来分啊。那么我这里有一个案例啊，是来自香港的一个判例啊。香港有个酒店叫恒丰酒店啊。那么这个酒店的这个家族啊当中呢，有两个人要离婚啊。那么其中呢，这个女方啊获得了12亿的赡养费兼诉讼费，这是创下香港司法史上由公开法庭宣判的最高赡养费记录。那当时法官裁定呢，就是这个女方啊和她的这个前夫啊身家有65亿港元，但是他们俩呢对家庭和家族的生意呢有相同的贡献，夫妇俩离婚前的生活水平啊接近亿万富翁。所以说呢，这个女方在离婚之后呢，应继续在香港还有伦敦，我们就听听就罢了啊。我们来听中间的原则，继续在香港和伦敦享有自住的房子啊、私家车，还有什么游艇啊、俱乐部会籍等等。所以法官认为呢，这个案例呢，应当适用公平分配原则，所以裁定女方可以获得婚姻资产的20%，算一下就是12亿港元啊。虽然没有对半分，但是她拿到了12亿，就是支持她原来的这种生活水平。所以有种说法是，配偶分得的钱呢，应当足够支持她达到和婚前同等的生活水准。那您怎么来看这种观点？ 就是对于这种观点的话，就是因为这个是在香港的一个案例，但实际上对于内地来说，他离婚以后，对于很多的人，他可能分得的财产都难以维持这个离婚前的生活水平。 这是很多现实的情况。 对，现实的情况，尤其是对于很多的女性来说，她离了婚以后还要带着孩子，所以生活水平会下降非常多。就是导致这个女性还有这个儿童她生活的贫困化。对。就是这个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这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啊、 对对、就是刚刚您提到的这个赡养费的制度，这是在国外包括是香港，但是在我们国家它是叫一个经济帮助金的这样的制度，就是说它也要保证女性在离婚以后她能维持基本的这个生活水平，当然不一定能达到她婚前的那个生活水准。 就中国香港和中国这个内地啊，在这个法律制度上还是不太一样的。 对，还是不太一样。 所以呢，就是咱们这儿要判的话呢，就不会按照他婚前的生活水平来判。 对，不会。他主要是看他婚后有多少共同的财产，然后对这些共同的财产进行分割。当然在分割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说一方对于家庭的贡献，这个贡献包括说 对于家庭的这种付出， 嗯， 以及这个家务劳动， 嗯， 都会考虑在内。 嗯，跟刚才您谈的，就是有些女方在离婚之后呢，这个拿到的钱很少，或者是生活还比较艰难啊，那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就是他们当时在婚姻内就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吧？ 这个很多的就是拿到的钱很少，很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婚后的共同财产很少。 嗯， 我碰到过一个特别极端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是当时两个人在国外留学的时候认识的，男方的家庭条件非常好，婚前在北京有两套房子，婚后在北京又买了两套，然后在海南好像还投资了一些房产，但是所有的这些就是房屋的购买的出资都是男方的家里出的， 嗯， 但是男方他自己的收入是比较有限的，他是在一个国企上班， 嗯， 所以收入一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实际上因为按照我们现在的法律规定，如果是他父母出资买的房子，虽然登记在他的名下，但是这个并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嗯， 所以女方在离婚的时候，就是他分得的财产是很少的， 嗯， 因为他那个结婚以后，他是一直在家里带孩子，他没有上班， 哦， 对，所以离婚以后再进入到这个劳动市场的时候，他的竞争力也是非常弱的， 嗯，就是他把时间和精力全放在这个 对奉献给了 家庭了，是吧？他没有想到要去房产证上增加个名字啥的。 是 啊，那要是增加了就好一些， 对，要是加了名字，这个在离婚的时候是可以分割的。 是啊， 对。 好，那么所以呢，下面我们要谈的就是，如果啊，某一方在婚前就已经很有钱了，是吧？他又有公司，又有房等等啊，那么他在结婚的时候，刚才说啊，他可以通过很多手段啊，让这个钱呢，在他以后离婚的时候还归他。刚才仙律师谈到的是一种，是吧？还有呢，就是国外有那种啊信托基金的方式啊。我们来听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呢是默多克，大家都知道是个传媒大亨啊，他和华裔的一位女士邓文迪他们的这种婚姻，后来出现了危机啊，在后来呢就分手了。那么他们俩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当时分开的时候呢，女方呢是拿到了他们在纽约的一套豪宅，以及呢在北京的一套房产啊，但是呢这些房产和这个整个默多克家族的这个整个的资产相比啊，那就是凤毛麟角了啊。他拿到的钱不多，可能啊，因为没有完全公布，有人猜测大概就是2000万啊左右。那么默多克的第二位妻子当时是拿到了多少？拿到了17亿美元啊，17亿美元。那事实上呢，默多克呢，他们的家族可能拥有的钱更高，那这些钱放到哪里了呢？是这样，就是根据婚前和婚后的协议，默多克和邓文迪离婚呢，不会影响到他们家的两家企业的管理权、所有权和继承权。为什么呢？因为他通过家族信托基金控制这两家企业，就是他把他的这个企业啊的控制权主要放在家族信托基金上。那受益人是谁呢？受益人是默多克本人以及他和前妻生的四个孩子。他和邓文迪呢也生了两个孩子，但是呢这两个孩子呢只是拥有什么呢？拥有这个家族信托基金的股份，没有投票权，没有投票权。所以一旦默多克去世的话呢，那么家族信托基金在这两家企业持有的这个股票的这个股份怎么处理啊，投票权的问题啊，他的四个孩子，他和前妻生的四个孩子是拥有同等的话语权的啊，就是他在婚前的时候啊，包括他和邓文迪结婚的时候啊，他就已经把这些都规划好了。 对，据说他跟这个邓文迪结婚的时候，是两人已经签署了这个婚前的协议， 嗯， 而且在婚后又签了两份协议，所以也是在离婚的时候就避免了这个财产分割的大战。 对，那就以刚才您那个例子和这个例子做对比的话呢，就是我们要提示大家，如果您嫁入一个豪门啊，那实际上呢，签一个这个婚前协议啊或婚后协议，是对两方最好的一个保证。 对，可以就是最大限度的避免这种纠纷。 嗯，当然就是有钱的那一方呢，他也不会太担忧说啊，我的钱都会因为婚姻的关系啊被你拿走，是不是？ 对，是这样。 或者说被我们俩共同的孩子哈，这个稀释等等。 对。 那事实上呢，作为这个嫁入进去的一方呢，他也 不会有那么多的这个不安全感，因为协议里面就白纸黑字已经写清楚了。 对。但是这个前提是，就是说嫁入的这个人他要拿到一定的财产，如果说没有对他有一定的保障的话，可能这样做更多的人会认为就是伤害到了感情，所以就是在国内其实很多的人还是不太接受，这个可能也需要有一个时间的过程，随着大家更多的看到这个协议，婚前协议也好或者说婚内协议也好带来的这些好处，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尝试这样去处理。 是，那么还有就是刚才我们都谈到了家族信托基金啊，家族信托基金是什么呢？按照咱们中国官方的定义啊，中国官方的定义呢是在今年8月17号啊一个通知当中首次提到了家族信托这样一个概念。是什么通知呢？就是银保监会啊信托部向各地的银监局下发的一个关于加强规范资产管理业务过渡期内信托监管工作的通知啊，通知很长，业内呢简称叫37号文。在这个文里呢有对于家族信托的定义，家族信托是指信托公司接受单一个人或者家庭的委托，以家庭财富的保护、传承和管理为主要信托目的，提供财产规划、风险隔离、资产配置、子女教育、家族治理、公益慈善事业等定制化事务管理和金融服务的信托业务。而且呢，规定了这个钱呢是不低于1000万元啊。不过还有一个呢，就是受益人，受益人是谁呢？应包括委托人在内的家庭成员，但委托人不得为唯一受益人。就比如说啊，这个男方也好女方也好去设立这个家族信托啊，但是他们不能成为受益人。如果要成为受益人的话呢，还要加点别人啊，加点其他的家族成员啊，这是一个规定。那么咱们国内呢目前设立这个家族信托呢还是不多，为什么在国外比较多呢？就是因为在国外呢这个他会把税和这个信托啊隔离开来，他有这个免遗产税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对对，是这样的。 那么在咱们国家目前没有征收这个遗产税，所以他这个避税的功能也没有办法发挥啊。当然还有一种传统的概念和因素的影响，就是我要设了这个信托，子女啊还有我的夫人啊我的老公会不会对我有意见。 对对， 好，但是呢我们想跟大家说的是哈，有这样一种观念啊，有这样一种意识啊是需要的，不管你是设立信托也好还是提前做这个财富的约定也好啊，都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的话呢在日后进行财产分割的时候就会引发一些官司。接下来我们来请辛律师为大家来介绍一个他所代理的跟离婚诉讼啊财产这个分割有关的官司。 今天我介绍的一个案例是这样的案情，就是男女双方他结婚12年，婚后有一家自己的公司，双方都是公司的股东，两个人的股权比例加起来是占70%，男方他主要是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女方在公司是管理财务。除了这一家公司以外呢，他还有一家关联的公司，这家公司实际上也是由这个夫妇俩控制的。但是这家公司的这个股权呢是登记在男方的姐姐名下，等于是由他来代持的。 代持的。 对，这个是公司的情况。同时双方还有两套房子，有一套房子是男方在婚前取得的，但是结婚的时候有贷款，婚后等于婚后两个人一起把贷款还清了。后来两个人又在顺义买了一套别墅，房子是登记在男方的名下，在离婚的时候没有拿到房产证。另外就是双方名下 还没有房产证。 对，还没有房产证。另外就是双方的名下还各自有一些存款，但是都不太清楚对方手里到底有多少钱。大概的案情就是这样的， 就是他们不知道对方的账户里有多少钱。 对，账户里有多少钱不知道。 这个一般家庭也确实不是很清楚啊，因为大家还本着一个信任的前提。 对对，不会说每天去过问对方的账户， 每月去查个账。 对，去查个账。所以在这个案子里边其实涉及到的财产就主要是两套房子、两个公司，还有双方名下的这个存款。 他们之前没有做过约定的。 这个之前没有约定。 就现在很多的诉讼来打这个财产分割啊，都是因为之前没有约定，这个居多吧？ 对，大部分的还是没有约定，所以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其实大家还是不太愿意接受这样的约定的这样的方式，觉得这样很伤感情。 是，我们上周说的就是一个约定了的，但是反悔了的。 对， 好，那这个案例，我们从法律关系来捋一捋的话，应该怎么来处理？ 从法律关系上，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实际上只要是婚后取得的，所有的财产都是共同的。如果没有特别的这个情况的话，通常是一人一半。当然在这个现金啊，还有这个房产以及公司股权，因为它这个财产的类型是不一样的，处理起来会有一些差别。首先是这个存款，因为这个案件当中他双方都不知道对方有多少存款，这个时候可能就要申请法院去调查。申请法院去查的时候，首先是要提供这个对方的银行账号。如果说你连对方的银行账号都不掌握的话，那法院也没有办法给你查。 哦，那这个要是人民银行配合给一个征信记录。 对，不仅仅要银行配合，他就是他至少是要知道账号。因为法院也不可能说大海捞针的去给你查他名下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银行。 好，那这个操作上面可行吗？有可行性吗？如果他不记得账号的话。 不记得账号，所以就是说法院也没有办法给他调查。那在离婚的时候可能就没法分割，只能说等到有一天如果他知道了，那他再去要求分割。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不掌握家里的存款的话，那至少要知道这个存款存在哪个账户里边。 就知道哪个银行开的账户。 对，哪个银行 账号是多少。 对， 那您这个案例最后这块是个糊涂账吗？ 这个其实最后调查了一些，但是双方也都没有查得太清楚，后来觉得两个人的这个存款可能女方稍微多一些，后来关于这个存款就没有再细分，就是各自名下的就归各自了。对， 在这里我也替大家问个问题，比如说他们俩都有工资的话，一个人挣20000，一个人挣2000，是吧？都存在各自的银行卡号里面，那么最后分割的话呢，是对半分吗？都？ 对，就是所有的都是对半分， 就20000加2000除以2。 对，是这样的， 是吧？ 就是挣得多的一方通常可能要再补给对方一些。 刚才您谈到的这个情况，就是说对方账户里面有多少钱，这个是需要自己来举证的。 对， 是吧？你们不能说我提供他的身份证号让法院去查。 通常法院是不会去查，因为对法院的就是他的案件量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就是需要你提供准确的账号，然后如果有律师的话，法院可以给律师开调查令，然后律师拿的调查令可以到银行去查。 那也是需要有账号。 对，也是需要有账号，知道存在哪个银行，然后什么户头上。 那如果这个金融系统和这个司法系统啊能够再配合一下的话，这一块应该 对这个可能就能省事一些， 省事一些， 对，效率也会高一些。 对，我为什么要提到这样的一个前提啊？就是可能有些人他会提前隐匿一些，转移一些财产， 是这样的。 比如说他有一哥们儿啊，特好，他就把这钱转到他哥们儿那去了，最后他的账户里就没有钱了。 这个在就是实践当中是非常的常见的，因为通常这个就是婚姻发生矛盾到他离婚都会有一个周期，有一个过程。 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也给了他时间了。所以有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把名下的财产转移走。在离婚的时候，法庭审理的时候就会要求他做出说明，这些钱都转移到哪里去了，用在什么地方，这些用的是否合理。如果说他做出的说明是合理的，那法院一般也会采信。如果就是金额特别巨大的话，那通常这些转移走的钱还是要分割的。 但是前提是你需要了解对方的账号。 对对对，这个是一个前提。当然有的时候法院也会责令他提交。就是因为通常工资卡都是有的，那你首先要提交你的工资卡，工资卡的流水，看一下就是你的收入大概有多少，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去向。 这个事儿呢确实相对来说很敏感，但如果你不了解这块的信息，那已经又走在这个离婚诉讼的路上的话，就会比较吃亏一些。 对， 那还有一些人可能会通过债务的方式啊，债务的方式来， 对，这种也是，对，也是比较多。然后就是他可能会制造一些债务，比如说通过其他的一些亲戚朋友把钱打到账上，然后再把这些钱又花出去，同时可能再写一张借条。当然因为这种情况就是比较多见，所以法院在审查的时候也会非常的仔细。对， 特别是这个婚姻法司法解释哈，后续又出台了一些内容。 对，就审查的时候也很严格。 对，很严格啊。对于这个夫妻的债务啊这块的认定啊，要夫妻双方啊这个都认可。 对，要双方都认可，同时也是要用在这个家庭生活当中。 对对，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这案例没有存在这个债务的问题吗？ 这个里边没有债务的问题。 没有。好，那就是他的那个房产啊，就是有一套，刚才您说的是登记在男方名下，还没有拿到房产证是吧？ 对。 那这个好分割吗？ 通常在没有拿到房产证的这样的处理这样的房子的时候，法院是一般是不分割的。因为他没有办法确认，就是说将来这个房子就一定能登记到你的名下。所以一般这种的话就要等到拿到房产证以后再来分割。但是他这个案件还是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实际上就是因为他们有矛盾以后，男方就一直拖延没有去办理。其实其他的人都已经拿到房产证了，所以我们当时也是向法庭说明了这个情况，让法官去进行了调查。后来法官也去询问了这个评估公司，评估公司说对于这种就是可以办房产证，但是他一直拖延没有办理，这种也是可以评估的。就是最后等于实质上还是给他进行了分割。 这种分割最后呢还是以某一方掏钱给另一方， 对， 这种方式， 对， 是吧？ 就是一方取得这个房产，然后一方拿这个房屋的折价款，因为这个房子只有一套。 刚才您还谈到就是他们在婚前就是有点自己的钱，然后呢去交的首付是吧，婚后一起还这个有月供的这个房子，还有这么一个情况。 对，就是男方他在婚前他自己买了一套房子，买了一套房子，但是有贷款。那个就是结婚以后，然后双方共同偿还这个贷款。对于这样的房子，就是在分割的时候，这个房屋所有权是通常是归男方所有。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在男方婚前买的房子。 哦。 就是他在结婚领结婚证之前签的合同，对，签的合同，然后交的首付。对于这种的话，就是婚后共同还贷以及这个还贷部分的增值，女方是可以进行主张的。 就是房价涨了多少，女方是可以享受这个房价涨的收益的。 对， 是吧？ 对。 那还有呢，就是他当时还了多少本金和利息。这个呢，你男方要 这 个房子的话，就要给到女方钱， 就要详细的算一下， 要算笔账啊。但是以后这房子就是归男方了，因为男方把这钱给了女方之后，这房子就归男方。 对，房子就是他在法律定性上是定性为男方婚前的个人财产，但是要给女方进行适当的这个折价。 那听得出来，好像这个案子女方就净拿钱了，房子没有。 对，房子那个就是别墅，因为他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所以别墅也是归男方了。 如果女方要这个别墅，只要她能够对价给那个男方相应的钱的话就可以。 对， 拥有这个别墅的所有权。 对， 只不过 她 可能没有那么多钱，是吧？还有就是公司有两家。 对，还有两家公司，就是这个公司股权刚刚也说到了，实际上在这个离婚案件的处理当中是比较复杂的。一个是这个股权的价值可能不是特别好确定，还有一个就是会涉及到案外人，就是其他的公司股东。 他两家公司，第一家公司他们俩一起大概持股70%，是吧？ 对。 那这个70%值多少钱？他又不是上市公司，他又没有一股的股价。 对，所以对于这样的，他可能就需要通过第三方的评估公司来对他的股权价值进行评估，评估好了以后，然后由一方再给另一方折价，看看谁要股权，谁拿钱。 哦，那这个第三方评估这个事儿就不好说了，是吧？你比如说，今天晚上腾讯出季报了啊，有人说腾讯就值 一万亿，有人说我不看好，我就觉得就值八千。但这个事儿， 这个他们有专业的评估的方法，他主要是可能参考这个公司的这个账目， 嗯， 对，做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这个估值。 这个是由法院指定的一些公司吗？ 对，这个评估公司通常会那个就是北京的这个法院系统会有一个名录，从这个名录里边来挑选。 嗯嗯，哎，张三挑的，李四不同意，可不可以？ 可以不同意。 嗯， 就是经常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双方对于这个评估公司的挑选，他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意见。 嗯， 那这个时候就由这个。不是通过这种方式，就是通过这个北京高院，其实也是摇号 啊， 摇号来选取， 就在法院的、 对 这个那主持下， 对 摇号 是。 刚才您还谈到一个代持的问题，就是他们还有一家公司是由这个男方的 姐姐 亲属是吧？ 对 啊，姐姐代持。那这个事儿在分割上要怎么来做呀？ 就是涉及到这个代持的有很多，我们见到的有很多，他是没有代持协议的。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就是我们的这个女方的当事人，她是非常的有法律意识 啊， 在当时就是两个人就是婚姻刚刚出现问题的时候，因为她刚刚发现男方在外面有问题，然后就去跟男方谈，说那个要签一个代持协议，因为那个时候双方矛盾还并没有激化， 嗯， 所以男方也是想再维系这个家庭，他就同意了，然后同意跟他姐姐签了一个代持协议。那等于就是说他有证据来证明其实男方姐姐名下的公司股权是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那这个时候就是可以主张相关的这个权益。 就是咱们国家的法律法规还是认可代持这种行为的。 对，实践当中也挺多的。 挺多，比如说啊、张三开一公司、但是工商登记注册呢是他姐姐他妈妈。 对。 啊，然后他跟他姐姐或他妈妈再签一个这 个 代持 协议。对。 这是可以的。 对。 是吧？ 但是就是在这个离婚当中也是因为这个涉及到第三人的问题，所以这种代持的一般在这个分割的时候就没法分割了。所以就是也需要通常需要另案来处理。 那。这个案例他们是有协议是吧？ 对，有协议。 有协议的话，那最后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啊？ 最后就是他们要去另案再提起一个诉讼，然后再去分割这个股权代持的这个股权。 有结果吗？ 目前还没有。 还没有。 对 啊，那他们俩还有争议吗？ 离婚的这个已经离完了。 啊，那这个就是分割这个代持公司的股权，他们俩会有争议吗？ 因为他们已经有很好的约定，按理理论上来说争议也不会太大。 就等一个判决。 对， 非常谢谢今天我们的嘉宾辛凌岩律师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哈。其实，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节目呢，一方面是说一些法律知识，另外呢也是想提示大家呢，在充分了解到现实婚姻的种种变数的情况下，能够更加的珍视彼此的缘分，珍重彼此在一起的时间，然后再做好相应的万全之策。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要家和万事兴啊！钱生不来，带来死不带走的啊！留下来呢，我觉得更多的是要给这个社会啊增加更多的财富，体现出你人生的价值。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谢谢辛律师，谢谢您。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朋友们，明晚再见。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